这一生我永远不能忘。 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徐景淳应该算是正宗的学院派，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修行正统的音乐，科班出身，所以他的歌曲里面有一股典雅和浪漫的艺术气质。因为徐景淳也是在滚石唱片在台湾最辉煌的90年代，所以也似乎淹没在那些星光熠熠的大牌当中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叶倩文。 如果明月无星，那天空不会下雨。如果大海有情，沙滩不会沉睡。你就像那大海，我就是那明月。明月有心，大海无情。如果能够无心，就不会再哭泣。如果不再有情，也不伤心。如果只是如果，你如何能做到？我的心情谁能明了？在风中，在雨中，多少的岁月匆匆。难道你，难道你看不到我的痴情？我等待，我等待。是无奈，是悲哀。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明月心》，同名主打专辑，也是叶倩文在1993年推出的国语大碟。她也因此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五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歌曲女演唱人的大奖。其实叶倩文在与陈大力、陈秀楠合作完成了从《潇洒走一回》再到《真心真意过一生》直到《明月心》这个号称潇洒国语三部曲的过程，才让他走出了香港，红遍了亚洲华人地区。所以这首歌应该对于他来说算是意义深刻的一首。大牌九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和徐景淳的温婉清亮不同，和叶倩文的大气潇洒也不同，他是天生有着温暖沙哑爵士嗓的 王若琳。 看阳光在闪耀，看你的背影，你不过离开时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浓情话不开》是周华健的一首粤语歌，而这张唱片呢，也作为周华健当时发行的广东话唱片《真的周华健弦之系列三部曲》当中的第二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当年他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向香港发展》的第一张《有弦相聚》进军香港乐坛首战告捷之后，所以说第二张专辑，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浓情化不开》所在的专辑，可以说是巩固周华健在香港乐坛天王杀手地位的法宝。所以这张专辑当时也集中了滚石唱片以及摆渡人工作室的音乐精英来为他精心制作，整张专辑的所有的歌曲的歌词都是由香港的著名词人林夕来为他完成，既保证了歌词的内容的高水准，也保持了专辑文字统筹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而周华健本人就在这张专辑当中担任了多首歌曲的作曲，并且参与了编曲和声工作以及整张唱片的制作，也因为这张专辑让更多的音乐人和听众见识了周华健的音乐才华。大牌周大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同样是既能写又能唱，而且在音乐方面相当有造诣的张雨生。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羡慕，

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伤痕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伤 这是彭佳慧在2002年《唱情录》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相见恨晚》。有一些相似经历的人说，听到这首歌差点落下泪来；还有一些人说，听她唱歌或者看到她的样子，常常会想到张惠妹，而想到了张惠妹呢，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张雨生。他们都是那种拥有着最直接、最感人力量的爆发力歌手。而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到我们今天刚才提到的原住民歌手戴爱玲。 睡得不多，可是梦却好多，有什么紧紧塞在我的胸口，像酸甜的苹果，又像会飞的气球。我常常想你，想到泪流，每天不同，这关系太难受。偶尔像亲人，又像是好朋友，心悬在半空里，面带着微笑忧愁。灰暗全降落，我摔 感觉就更让我知道。 戴琳这样的歌手，虽然她不红，但是每一次听她唱歌，我们都会感觉到那种最原始的感动。她的歌声就好像纯热的暖流，或者是浓烈的火花，可以把爱情里面的伤唱得很痛，但是却让人畅快淋漓。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为原住民歌手，也被人称为是铁肺歌手的阿令，也一样拥有这样的特质。无论是摇滚或者是嘻哈或者是抒情，对于他们来说，由低至高的宽广的音域都能够驾驭得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失恋无罪》。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 我最爱不够爱你的人才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不算高调的热烈的，但是却绝对贴心和温柔。他就是无印良品，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发展的两个男生，也因此创下了组合在华人地区的神话一般的奇迹和销量。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继续听这种温柔的路线，熊天平和许茹芸的完美对唱《爱情电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其实歌的电影却感到泪翻滚，如果爱不那么深，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爱上你，偏偏偏偏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起， 只因此生此情。 在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